记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记着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不爱你呗，说你也爱我。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为确保北京展览馆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有关规定，决定自2017年9月25号起至11月，对北京展览馆周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10月1号起，新版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内容和方法将正式实施，科二难度增加了不少，科三更是和实际驾车情况进行了更多接轨。另外，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从2018年1月1号起，1.6升及以下汽车购置税将恢复10%的税率，而现在只要7.5%。由2017中国戏曲文化周组委会举办的2017中国戏曲文化周地方园地方戏签约剧团授牌仪式在丰台区园博园举行。本次戏曲文化周活动作为一项文化惠民活动，观众正常购票入园即可体验所有项目。市交管局发布本周交通预报，临近国庆中秋假期，节前的4天内全市交通压力将特别突出。据交管局测算，27号、28号、29号和30号将出现较严重的拥堵情况。28号起，各大交通场站周边交通压力将大幅增加，机场高速公路及北京站、北京西站周边情况最为突出。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因为我早已迷失了方向，我掩饰不住的慌张，在迫不及待地张望，生怕这一路是好梦一场。而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我越陷越深越迷惘，路越走越远越漫长，如何我才能捉住你眼光，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日凄凉，问你是

轰烈烈，把我青春年华。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随着一场雨水降临，天气逐渐转凉，近日最高气温将降至25摄氏度，此后气温将一蹶不振，最高在23摄氏度左右，京城有望在下周正式入秋。今天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市交管局获悉，目前正式投入使用256套高清探头，助一线交警严查大货。这些新式探头的像素达到700万，高速路上大概每隔8公里距离安装一套，能全天候记录大货车的闯进行、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违法行为。记者从故宫博物院了解到，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自9月15号开展以来，吸引了大批热情观众前来参观。为了方便观众舒适观展，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故宫近日对陈列千里江山图的5门正殿展厅实行发号分时参观措施。近日，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速推进多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标志着本市多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迈出新步伐。意见提出按照审批更精简、准入更便利、监管更有力的基本原则，全面推进本市各领域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多证合一的改革。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这句告别是爱上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远远，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有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一个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世和明日里远远早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提着心爱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 林志炫，你的样子。其实这首歌曲还是优客李林时期的作品，翻唱的是罗大佑的经典老歌。其实林志炫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喜欢罗大佑的歌曲，只不过这首歌曲也是过了很久的时间才进行了翻唱。一方面呢是因为自己唱功的提升，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录音技术的成熟，让歌手能够在录音棚里得到更好的发挥。虽说如此吧，技术不断的在革新，你会发现很多的歌曲就算是再一次翻唱已经找不到当年的味道了。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蔡琴，你的眼神。

短暂，转身步进消失了的空间，只求望一望，让爱火永远的高烧。青春请你归来，再伴我一回。若果他朝此生不可与你打官生命事。也曾尽诉往日心里爱的声音，就像隔世人期望重拾当天的一切，此世短暂，转身步进消失了的空间。 《阿甘正传》里有一段对话让人印象深刻。阿甘，你长大了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什么？我不能成为我自己吗？这个世界上连两片相同的树叶都找不到，为什么要让我成为别人呢？我就是我。这个世上并非一切的美好都要在自己身上对号入座。张国荣在《我》这首歌曲里边唱到过，我就是我，不用闪避，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 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

能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想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哦，一种病。想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哦，一种病。 思念是一种病，来自于齐秦的版本。要说这数十年间，齐秦的声音总是如此的清澈，就好像是山涧的溪水一般，无出其有。文字的清澈，比如顾城，已经达到了顶峰，而历史的长河，除非有淹没他们的一天，才会重新定义清澈。就算齐秦现在已经老了，经历了世事的涤荡，今年也出了新专辑，声音似乎是大不如从前了，但是看他的眼睛，依然是通往溪水的天堂。都是野归人，听到王菲，你快乐。 所以我